心你不明白，

这里是 FM 九六九，经典生生不息，此刻为你相伴。 Hello，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经典九六九，我是雨阳，陪你听歌。我看到一条很有意思的消息，就是近日呢 ，Emoji 使用行为大数据报告发布了。这个报告就显示呢，在全球哈，我们的聊天当中最受欢迎的十个表情，包括爱心、大哭、微笑和笑 cry。其中呢，笑 cry 是以21.25%的发送量比例雄居榜首哦。而中国的用户呢，最爱的就是这个呲牙笑的表情。而在周末，玫瑰和爱心是使用很频繁的。OK 手势呢，阿根廷人是最喜欢用的，但是在巴西容易遭到误解，甚至引发冲突。那说到这里呢，也想问问大家，你最喜欢用的这个聊天表情是什么呢？宇阳个人是比较喜欢用这个笑 cry 的，不知道你是不是也是这样？新浪微博找到主播宇阳，和我一起聊聊看喽。开启全新一天。 Hello， 各位早上好，欢迎和宇阳一起进入到今天的资讯 update。 首先关注今日头条。商务部、环保部、公安部近日联合向各地发出了关于请提供取消二手车限制迁入政策落实情况的函，明确各地必须按照国务院的要求加快取消二手车的限迁工作。近日，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了中国传统工艺振兴计划，指出到2020年，传统工艺的传承和再创造能力、行业管理水平和市场竞争力、从业者的收入以及对城乡就业的促进作用得到明显提升。据中国银联通报，5月1号起，芯片磁条复合卡的磁条交易功能将关闭，芯片交易功能保留，其他如纯磁条卡、芯片卡将会继续使用。北京交通委透露，清明假期高速路免费，时间为4月2号零点到4月4号24点，车流的日均量预计达到240万。

伤春